冇咗都唔紧要啊。 吓、 啊， 讲埋呢只倒米啊，屌！今日礼拜有一个人倒米啊，话你听啊，你哋嗰个商务部啊，嗰、那个副秘书长啊，喺度捻样啊，喺度讲啊，啊，即系香港咧唔需要咧，即系其实除咗联合国以外嗰啲嘢咧，嗰啲制裁我哋可以唔理嘅。屌你可以唔理嘅话，你真系唔 care 香港政策法啦，你唔系倒米系乜啊？咁你咪一国一制咯，好唔好啊？白捻黐嘅都好。喂，如果啊联合国嘅制裁你先跟你先遵守嘅话，咁你咪同大陆一样咯。 系啊， 屌你大陆制、就是，喂大陆佢自己系联合国嘅一部分，仲系常任理事国，原则上联合国通过嘅嘢佢都要遵守嘅，当然佢唔会遵守啦，系、嘛？屌你而家你又同佢讲，喂你而家你又表忠大过乜嘅？屌你即系你一国一制啦，你啲倒米，真系。 所以香港人系好嬲嘅， 真系好叫嬲嘅，屌真系。 所以冇办法嘅。 啊，食香港人嘅饭就倒香港人嘅米，呢啲咁冚家产，屌即系香港咧，唔系即系美国佬咧。如果你要即系你真系要做到嘢嘅话咧，即系我撑呢个众志啊，系嘛？阿黄之锋讲啊，香港人权政、啊、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啊，系嘛？制裁呢个冚家产啊嘛，屌你唔好俾佢哋去美国啊嘛，系嘛？即系制裁佢哋啊嘛。 而家可能真系唔敢去，佢哋真系唔敢去而家。 屌你揾一两个制旗。嚟啊嘛，冚家拎真系啊！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多谢晒云图，拜拜。 Bye.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